是初次的感觉，好像天空般晴朗，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，她中过我的心。这是初次的感觉，我想了解这世界，充满悬念的生活，它击打我的心。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，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，她温暖我的心。我爱这精彩的世界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，像天空般晴朗。 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。